好，非常他双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个礼拜呢，其实系好得好 juicy，juicy 到我下巴跌咗落嚟嗰级数嘅。但系讲呢单新闻之前，我讲一啲 死者为大啦吓。 首先就系Starter 游戏原作嘅Scarlet Involve 就冇肺离世，就享年66岁。 台湾亦做浩劫杀阵，咁中国好似叫做潜行者。佢因为佢个出身问题啦，佢系讲翻啲乌克兰智诺贝尔嗰边嘅一个科幻护士嘅原作嚟嘅。 嗯， 咁佢就60几岁就听咗，就好明显就即系停工大家病噶啦。呢一年都死咗好多。 应咁讲啦，天气冻咧，其实就算系一般感冒咧都危险嘅。所以啲年纪大，即系60、70岁嘅咧，啲老人家咧。就着多几件衫，屋企有暖气尽量开暖气，真嘅。 咁有之可惜嘅，因为当年宣布终止制作《浩劫杀阵》，而喺2018年嗰时重新启动，而佢如果个时间冇延期嘅话，应该会2021年出嘅，所以原作咧就冇名提到佢嘅诞生啦。好啦，咁啊，再一单都系冇废消息啦吓。咁你就令到野中男啦，即系又系嗰啲啦，吓死宝宝了嗰啲。但系睇清楚你就知啊，其实冇乜嘢，因为佢又系嗰啲点讲啊，非常轻嘅症状，佢有少少嗰啲攰啊、发热啊、咳啊，即系感冒嗰个程度啦。即系我知呢个病可以好重嘅，啱啱见啦，佢钉疮都可以。但系佢野中男就冇事嘅。 青二其实都几单啦，之前阿小野版都系啦。 会唔会佢哋写落有咁？ 唔知有几期都话马哈龙都中咗咯，依年唔系WHO 都有人中咗咯，依年头。 我就嚟画张地图咧，到底咧国家首脑有边个中咗招就着一着色，应该都有唔少奶嘅嘢。 我已经去到就系算啦啦，总之你冇咩大不了嘅嘢，唔好同我讲啦呢啲嘢。 我睇一睇啦，总之睇一睇啦。北京系用星线揾食嘅咧，就比较窄细少少。 唔紧要嘅，都有咯嘅。 应该就冇后遗症嘅，就唔使咁惊，唔使咁惊。 暂时好几个都窄，都听唔到佢有咩特别问题。好啦， 总之大捻话嗰单就喺度。 好啦，跟住就本周。最大镬噶啦！其实我最初睇单新闻，我系唔知边个叫小泽廉，因为我唔跟开啲2.5次元声优，都冇睇开啲偶像舞台剧。听其他网友讲开单嘢，跟住我，咦，乜嘢咁红咩？跟住我走去抄一抄 Wiki， 哇，乜嘢咁发啊？一大抽名单，同埋 A3 里面佢配三号一成就理论上都算系声优嚟嘅。咁呢单嘢其实文春又见一公，咁就喺11月就有人文春爆料就话小泽廉个前女友啦，就俾小泽廉家暴，仲逼佢堕胎。就搞到差啲自杀，就冇死唔开，咁咧就嗰、那个前女友就屋企人就走去文春爆料。文春嘅讲法就系、是、呢、这个 A 小姐咧就同小泽廉就5年识嘅，嗰时在16岁，因为 A 小姐仲系处女，咁小泽廉就疯狂抢功，咁追好啦，追到手之后咧就成日打佢，即系试过就系话做紧耐嘅时候话可唔可以打你啊？咁女话唔得，跟住就乒乓打佢。好啦，跟住追佢小泽廉咧从来唔戴套嘅，中意中出，个女 A 小姐咧就食避孕药，但系避孕药依家嘢就系唔系好稳阵嘅啫嘛。咁好啦，出咗事啦。咁 A 小姐照咗超声波就想生落嚟，阿小泽廉话唔得，因为咁样会令我会破坏咗我事业嘅，又入打佢肚逼佢堕胎，结果A 小姐真系走堕胎啦。而咧去年5月， 佢呢度入边咧，其实我觉得嗱，我知一件事，我比较拆开少少啊。呢件事其实咧，如果个主角唔系声优或者咩，我觉得系一个点讲啊，好普通嘅 DQN 嘅啲约女友嗰啲咁样案件嚟啫。但系虽然都点讲啊，情节走恶劣嘅呢个事实 嗱，听埋先啦。首先就仲有最重点就系、是。A 小姐堕胎时咧，佢喺封照堕胎仲议书上面咧，喺户籍上丈夫咧系写小泽廉嘅真名嘅，因为只有连个小泽系艺名嚟嘅。好啦，堕胎之后今年5月，因为冇肺，咁啊小泽廉惊住传染就唔理 A 小姐，教 A 小姐追崩溃想自杀，连遗书写好噶啦，一尾就结果就有人阻止，一个朋友阻止咗佢啦。终于屋企人就终于顶唔顺就走去爆料，一爆咗料之后，小泽廉啫，最初仲谂住喺个 Twitter 里面耍咗佢，结果但问题就系耍唔到 ，Twitter 就封铲咗所有嘢，留翻净系留翻个道歉 post， 而就所有工作都全部 cut 晒噶啦，而家A3 就宣布咗换人喺游戏里面。喺换人之前，所有小泽廉配嗰个三号一成咧，就全部喵音， 唔系喵音，系因为佢一路 keep 住更新噶嘛，新嘅就唔会再有声啊，即系其实基本上就系佢唔会再帮呢个角色配音，咁即系原本有嘅佢就仲喺度嘅，但系新出你当新卡啊，或者系新耳咩嗰啲咧，佢就唔会再有声啦，咁样咯。 咁呢因为依家爆之后咧，其他八卦杂志咧都在爆，《东 sport》咧就爆就掘咗单嘢，就据说啦。 小达念咧，佢其实咧就曾经喺新宿里面做牛郎嘅，即系男公关。据啲外部人士话，当时小达念就已经系咁嘅人嚟噶啦，即系嗰啲收即系话佢冇变过啊。总之就咩咧，追你嗰时有地地，一打就即飞。 你话牛郎，我觉得成件事通晒，真系。虽然就算唔系牛郎，我都觉得嗰种即系好典型嘅贱男咯。即系你有时成日会觉得，点解啲女会咁受呢啲咁嘅贱男？因为佢咧，佢嗰啲话即系将个暴力打同爱两样嘢咧，将佢点讲啊捞乱咗。 最妙就系佢又要喺拉度要 A 小姐咧着水手着学生泳装啊，着护士装啊，又话要调教佢做宠物咁样。即系睇呢段字就系、是，哇！小泽先生，系咪睇得太重口味嘅L 同人字咧？ 唔系 L 同人字 ，TL 漫画 ，TL 漫画好中意呢种情节嚟噶，真系即系借啱啱 up 嗰阵嘢咧，完全系似曾相识。 即系感觉漫画系漫画，你唔好将漫画现实摆喺现实生活照做得唔得？ 即系所谓嗰啲咩痛爱啊，我真系唔系好识欣赏。 我唔中意拳打脚踢嘅，即系呢个唔系我嘅性癖。 通常咧就点乜嘢啦？你呢头打完，马上就会哎呀对唔住啊，我都系太爱你啦嗰啲嘢。 系啊， 即系净系教科书级嘅嘢，只不过咧现实咧三五不时发生，如果你留。要法庭新聞的话呢，口不二就会见到的啦。即是啲上新聞上法庭的戰男案呢，好多时都是这样的，好样板的。只不过是今次这个对象是声优，其实都半个声优兼演员啦。 因为他真的、就是、因为你看他 Wiki 里面那个份工作列表呢，你发现到哇这条友真的好搵好 Q 红、啊。一辣工作是多到人我都哇。 我又能够理解的，不简单，因为第一靓仔啦，这些靓仔无敌的。不过就日本靓仔好 Q 多，但是这个靓仔得来又投入到那个这种角色，他那种即系因为佢自己本身都可以，你算系佢系 wallpaper 紧一种呢个 TL 漫男主角嗰种咁嘅角色，即系好系的确好容易令嗰啲无知少女，我唔知系咪咁样，可唔可以加个引号落去啦？嘅人系好容易引呢啲无知少女落搭。 同埋如果佢真系传闻系做牛郎嘅话，做个男公关嘅话，咁追个细路女，简单到爆炸啦！ 唔好话都未见过世事嘅细路女啦，你嗰啲三四十路，即系见惯世面嗰啲都。一样照中嘅啫， 佢专业滚，佢专业依家专业滚女啊嘛， 所以唔系话啦，理论上牛郎都算系一种 wallpaper 嘅角色嚟噶嘛，所以佢嘅星途，即系佢只不过将呢一套嘢摆翻上去佢个职业上边，即系点讲啊，即系都系演员咁解啫嘛，你睇《喜剧之王》都讲过啦、啊，即系你知男女调翻转咁解啫，咁啊 嗱。首先就嗱呢单嘢差佬即系会唔会报警拉佢咧？依个就唔知道啦。但系咧，社会性死亡就肯定噶啦。佢冇话已经唔使讲佢喺唔喺呢个圈里揾食噶啦。佢能唔能够喺社会上面出现都成问题。 嗱，老老实实，个星途就应该系就此收工噶啦。即系但系，如果你话佢会唔会完全点讲失去前途嗰啲嘢冇嘢，我觉得佢都系翻去做牛郎啫嘛。即系佢呢种人咧，系可以会喺呢个四十岁之前咧，搵晒成世人嘅钱。咁当然啦，如果佢理财不善就另一回事啦。 通常唔系应该咁讲，就系通常补充就系四十岁前搵晒所有嘅钱，跟住四十五岁时扮晒。呢类人就通常呢类人咁样噶嘛。 系啦，我就系讲呢啲人easy come easy go 啊嘛，佢哋唔会习惯到你可以悭住使咩使过世嘅。但系呢类点讲？你即系其实你知道扣除咗佢做演员做声优呢一部分咧嘅呢个经历嘅话咧，其实就系一个标准嘅红得起嚟嘅牛郎嘅标准经历嚟嘅，即系因为通常都会总会撞到啲咁样嘅例子，佢哋先红得起嚟嘅。即系你要有啲人唔对你咁死心塌地去为你，咁你当然唔一定要做女朋友嘅，但系佢点讲啊？相对嚟讲嗱，你本行比系唔系本社嘅嘢，今次系本行比，其实你肯正式收归做女朋友咧，理论上咧都算系比较负责嗰啲噶啦，再唔负责啲都到你听埋唔少呢啲真系。 咪其实依单嘢嘅，当你搞到对堕胎嗰下，其实真系就已经系，我觉得系已经去到一个就系、是。喂，你真系收唔到科噶，同埋就系、是你点会觉得就系咩？依人你成日以为条女真系唔敢反抗佢，佢妈就系如果条女一自杀咗，你咩嘢玩完？ 呢类咁嘅社会黑暗事件咧，我记得好似几个月之前啦，喺大陆嗰阵时系好兴一种点讲啊，个个点样控制个女性，点样去嗰啲又有啲咩专业教嗰啲手册啊，嗰啲咁嘅嘢，真系教佢哋点样控制。总之呢啲社会黑暗面其实就一路都存在嘅，只不过好少同我哋有关系咁解啫。即系我哋嘅嘢只系呢个唔系黑暗面嘅居民都只系宅啦吓，即系只不过系呢啲嘢我只能讲。如果你有探究的话咧，会见到更加多好恐怖嘅嘢。呢个只系其中一件通例嚟嘅啫。 嗱， 真系 阿小陈咧，今季期系有套动画上咗嘅。不过喺佢依家你爆嘅时候，动画基本上上最后一集噶啦，咁就 OK 啦。即系叫做咁最后一集有救佢咯，即系博过咗佢位数，我唔想抽起佢咩意思啊？而佢上嗰套就共演 NG， 即系近排几十话题嗰套咧，亦都系啱好就做嘅别篇，播完最后一集收工。唉，嗱，呢个平时即刻福多啦。最后一集先濑嘢，咁播完佢，跟住大家拍，之后就之后嘅事先算啦，唔使临时临急抽起佢嘛，陈涛。 其实咧，老老实实啦，呢类咁嘅企划咁嘅声优，其实多的是，其实好快你就会要 forget 咗呢个人嘅啦，因为佢唔系嗰种点讲啊，我哋会变成我哋熟悉嗰种男声优，其实好少嘅，即系呢类咁嘅企划，其实佢会 keep 住搵，佢会其实都系 keep 住温女，老难难听讲个就系继续 keep 住温女，不过啲女唔关我哋试咁解啫，啊好啦， 嗱咁咧，呢单嘢其实就有少，呢单就细好多，而且我觉得边个啱边个错咧，其实有得讲嘅，嗱咁咧就又就系、是、Friday 就爆料就话有个人就话从本地咧就呃咗佢啲钱，咁详细讲咧就系、是、日本政府搞嗰啲咩资助计划啦，就是、总之拍条片诸如此类卡嘢，咁你就可以同佢申报就 cam 钱，即系。类似责，即系类似咗佢即系援助基金啦，创作人咁咧，从本地乡就同经理人定标，总之拍档啦，合作咁咧，合作到拍咁咧，大家登即系填晒名，登晒表啦，但系做到中途，佢同个拍档反咗面，嗰条友就走咗，跟住好啦，过咗几个月之后，突然间收嗰条友收到张单，就话政府话喂你之前嗰个咩援助基金计划，用咗10万英已派出嚟啦，咁条友等先我冇收钱、啊。跟住佢就话从本地乡就落咗佢价，然后就想爆料。翻嚟就用不正受给而话，即系话从本地乡屈政府钱。而从本地乡就话：喂，我冇屈咗钱啦，啲钱仲喺度啊，冇我佢摆咗喺度啫嘛，佢冇搵我攞啫嘛，诸如此类啦。咁呢单嘢咧，其实就系几标题党嘅，因为好多人咧一听到话再不正受给，就以为佢呃政府钱，跟住又话从本地乡即系骗子咩？其实单嘢就重点就系从本地乡就你嗰阵就你得嗱，你同 partner 反咗面，咁个 partner 咁佢冇攞走 partner 个名，咁咧嗰嚿钱，咁你如果冇就咗，咁嚿钱就我落袋翻噶啦。 嗱，你啱啱话呢件事有争议，我谂呢件事即系我点睇都系嗰啲咧，有冇做过啲团体 project 啊嗰啲嘢啊？即系好简单啫嘛，就系、是、总会有啲猪队友咧，系叫佢做嘢又唔捻肯做，跟住就再去到最后系乜 Q 都唔做，然后你逼住焗住你要去做埋佢嗰份，最后尾你唔写佢个名咧，然后佢炒咗份就走嚟揾你算账嗰只。 系咯，就系、是、呢样嘢啫嘛。 我觉得完全系呢个听完件嘢先之后，即系可能系我系呢种人嘅受害者啦吓，所以我系觉得吓。从本地乡好明显就系佢一个受害者咯，佢即系我唔知佢系为咗讲好听啊，定系佢真系咁好人。老老实实，如果佢话佢嚿钱系放喺佢度等佢对方嚟攞嘅话咧，咁佢佢直情好人到过咗龙添，我觉得 系。唔系咁，就系咁讲噶啦。但系正常嚟讲就系、是、你都唔喺度，你都冇做咯。我唔咁你冇咗嗰份嘢，我帮你做埋，咁嚿钱梗系我代噶啦，你傻嘅都。 最多即系因为我唔系好清楚佢到底系对方系几时拍台走嘅，即系如果佢系做到一半嘅， 好似冇添嘛，好似做咗冇几耐就因为就拗就嘈冤就嘈就炒炒一炒就走咗啦。 你做咗几多嘅份，我咪分按比例分喂你成个 project 得两成，你个进度去到两成你就走咗咯，咁我咪将个两成嘅一半俾你咯，即系我俾翻10% 俾你咯。 同埋咧从本地乡俾翻嚿钱，我俾10万英佢啦，俾翻条友啦，即系费事反啊，喺10万英啦，即系好多人都讲就 又唔系真系大嚿。即系10万蚊港币就话啫 yen 喎， 以 Pokemon 实嘅声优同埋从本地乡多喺圈度揾咗咁多年，区10万英揞冧到出嚟啦，佢又咪知折堕到10万英俾唔起？ 我系唔系话佢俾唔俾得起？我系话咧佢唔应该俾呢嚿钱，根本就佢对方根本唔应该收，即系又攞翻白箱，就系、是、白箱入边嗰个对方嗰档嘢就啊见你玩得自己又撩 Q 咗佢，跟住就见对方捞得风生水起就想过嚟抽油水，完捻全系呢种人嚟嘅， 嗯， 即系唔系因为佢系因为声优，唔系因为佢系我哋熟悉嘅人，我偏帮佢，而系件事点睇 即系现在放咗出嚟嘅资料，除非佢后屘话哦，其实原来对方其实做咗好多好多好多嘢嘅，只不过系对方唔知道，或者诸如此类，我唔知道。总之现在我见到嘅嘢，点睇都系全部你啱啱咯。而且对方系过嚟抽水嘅咯，纯粹 攞着数。不过呢单嘢就费，从本地香港嗰方面，梗系费事嘈落去噶啦，对自己冇着数，唔系有10万已经搞乱咗件事，费事烦啦。唉，俾10万打发咗你啦，冇 Q 烦啦，嗰只啫嘛。 即系讲有啲少讲钱伤感情啊。 各位单话消息先，就清叶真丝就起诉杀人罪。 呢单都系好消息嚟噶， 呢单嘢唔系咁，依家唔系咁件事唔系好啊嘛。 好嘅，京阿尼嗰边个纵火案，我哋即系恍如隔世，成年几前啦。咁佢而家就叫做算系康复啦。咁呢个精神个嗰啲鉴定师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我唔系好清楚系边啲人，就判断佢嘅精神系一个具有行为能力责任嘅人，所以佢系应该或者可以被刑事起诉嘅。咁所以咧，呢个就前几日正式起诉咗佢呢个杀人案。因为呢啲咁大嘅官司咧，老老实实啦，通常都要打好捻耐嘅。而家只不过个起点，只不过系话，只不过话撇除咗一个大家最唔想发生嘅情况，就系咁捻多人死，就真系唔见佢死。我哋先讲过啦。 嗰样嘢就呢单嘢咧就俾人拉，就因为前一排都唔系前几日咧，就系坐监旧尸命案嗰单嘢咧就判咗嘅白石浩龙。但嗰单嘢同呢单嘢有啲唔同嘅，其实系即系有啲人成日拉佢两个比，其实就唔同嘅就系、是。依单嘢其实有啲千叶真丝单嘢其实有啲似叫咩？即系癫佬诈民案，系比较接近呢种风，即系佢嗰个路线嗰、那个偏向，即系嗰个案件嘅特性嘅性质啊。 所以咧呢度咪大家会惊一样嘅就系话咩啦？因为佢 95% 会死噶嘛，嗰阵时已经讲紧，但系佢竟然就系剩翻个 5% 俾佢抽咗张 SSR 流算佢好彩。咁但系问题就系有大家会惊就系、是、嗱，佢死唔捻去啦。咁问题就系、是、如果佢好翻，跟住同佢讲，哦呢条友仔真系癫嘅。咁所以就不予起诉，之而或者系唔判罪， 唔敢话唔可能，有呢个可能，因为日本试过，但嗱，真日本 辩护方一定会咁样打，辩护方一定会咁样打，但系最少佢唔会因为咁而不被起诉，因为只要当时个医生报告话佢话佢不具呢个行为能力，即系有啲人黐到一定地步咧，就唔算一个具有行为能力。 大把啦，呢、這个打呢 case。 系啊，所以就佢呢度最少第一关过咗先，呢一关其实好危险噶，都已经有机会会甩噶啦。以佢咁嘅精神状态嘅话， 补充头补充埋先就系、是、坐监旧尸命案，即系其实日本即系坐监九遗体事件啦。日本叫做嗰单就另一样嘢，嗰单就系涉嫌谋杀人自杀，就而且咧佢唔系一次，即系佢系有预谋性质嘅。嗰单就两，即系所以咧攞两比咧就唔同嘅，有单嘢完全唔同方向嘅。咁日本人判咁咧，就间旧尸命案就判咗死刑啦。咁日本死刑有排都有嗰啲100廿卅年嘅，摆咗条友病死未死嗰种。 咁又冇嘅，十零廿年啦。 有日本摆好耐嘅，都可以摆好耐嘅。 十年起跳啦，好多时都十年起跳，不过好少过卅年嘅。即系死啊嗰件卖完张房嗰件系特例嚟嘅，冇攞冇成本成 攞。佢系好特殊例子嚟嘅。 好啦，咁啊，讲翻间好事啦。 系啦，就起上咧，就系松坂桃李同户田李惠。为李香结婚，咁从晚淘气咧，对于特摄迷讲一定识佢噶啦，视战队嘅曾剑雄，斩青殿下，咁咧佢近年最有名就系佢系超级游戏王 fans 嚟嘅，甚至佢用私底下参加游戏王嘅 offline 聚会，咁佢同另一个游戏王 fans 先。即系唔记咗蒙先 W 嗰边，唔系李香， 讲系结婚啦，即系明星啦。就佢就讲埋同班同你就佢另一个我唔记得 W 另一个男主角好近好近排好红到爆嗰、那个唔记得咩名，阵间谂啦。咁就都系嗰啲游戏王 fans 一做节目咧就成日讲游戏王噶啦。咁今次佢结婚咧，大家都即系恭喜佢啦，因为难得就系特摄又嗱靓仔，真系大明星，难得又喺战队系列会出大明星， 郎才女貌咯都啊。 系咯，同埋就系佢又宅。咁呢单嘢其实叫真系喜事嚟嘅。讲下啲电影新聞啦， 幽游白书 近排咧 ，Netflix 近排拍好多啲咁嘅，即系佢话啲奇丽日剧嚟嘅，有晒之角啦，近排红到爆咧嘅日剧啦。但系幽游白书应该系据之前拍《炎之转校生》之后，另一套更加令我 O 嘴嘅日剧咯。 唔系、啊，我觉得《炎之转校生》比较 O 嘴少少，《幽游白书》点讲啊？ 都算红啦。 唔系点讲啊？对，最少对而家你而家同个九十后甚至00后嘅僆仔讲，佢比较睇过，但佢可能都会听过《幽游白书》。哦，富家鸭铺啊嘛，佢可能都会识嘅。但系《炎之转校生》咧，真系讲紧你搵个后生少少咧，都随时冇听过。 根据严美贤嘅字，我套租就话，乜佢有时代嚟过咩？ 啊，咁所以但《幽游白书》最少佢第一红极一时，而且就而到而家仲有翻少少朵嘅。 咁话晒阿富坚都佢时代曾经嚟过，仲嚟咗，仲到而家未结束添。佢唔同叶美贤，因为叶美贤嘅时代从来未嚟过嘛。佢就话斋，所以但系 Netflix 咧就近年系好系两条线发展嘅，一样就系好中意将啲经典嘢撩翻出嚟，无论系你用咩方式啦吓，即系我话重新 3D 动画化又有，你写实哆啦 A 梦化又有，即系咁样一方面就另外就揾啲动画公司又做啲新 IP， 咁佢主要都系行呢两条路线咁样咯。 系啊，都几多新 IP 嘅，不过有时又太多费事讲啫嘛。 好啦，咁啊，你讲电影，咁我又讲电影啦吓。即系呢单嘢就应该算系一单跟进事件嚟，因为我哋之前呢个系三单嘢，第三单嚟嘅，之前Face HF 嗰阵时，第三部嗰阵时正正上嗰阵时就系、是台日系同步嘅，咁嗰边嗰阵时已经话嘅有人盗录。咁啊，蒙面粉嗰边喺度屌老母啦，咁啊，跟住去到呢个《鬼魅之刃》又上，《鬼魅之刃》上台湾又系同步嘅，同步定差一个礼拜，唔好记得啦。咁啊，嗰边又系再讲一次，嗱，大佬呢次你再有人到咯，我哋真系会出事噶啦。咁今次咧就在FGO 嘅剧场版，本来佢冇讲到话会同步嘅，但系好有机会啦。咁但系最终呢个万迪就同你讲，今次万迪啊，之前两单系蒙面花噶，咁就话由于受到此前嘅盗录事嘅影响。佢日本嗰边要求将个上映日期延后到三月头，咁如果佢咁样讲延到三月头的话，咁我相信原本其实应该系同步嘅。咁啊，点讲啊？本来就好破天荒地台日本以外嘅，即系日本动画片咧，肯同其他地方同步上映咧，真系好少好少见噶。即系你当然你可以话台湾算唔算日本嘅外国咧？大家心照啦。即系咁啊，结果就变成咁。但系大家点啊？全台湾都一致都系嗰样，都系一致屌啲大陆人嘅啦。因为好明显地，我哋先前讲过几次噶啦，无论系飞出嚟嗰阵时啦，定系鬼灭嗰阵时啦，道路嘅好明显系大陆人嘅，因为流出嘅全部都系大陆流出嚟、黑狗得食话有八个装菜咯， 喺大陆流转安全啊嘛，因为大陆你追佢唔到啊嘛。 我觉得是黑狗得食白狗当灾咯，咁就算你哋话起诉又好，点都好都未必真系好有效阻止到呢啲嘢噶，就有少少无奈啦，因为你又冇办法阻止大陆人嚟你嗰度睇戏噶嘛，即系虽然我唔知边度嚟嘅大陆人咯，我谂紧 唔系，我觉得咧就系、是、咧，未必大陆人，但系佢喺大陆放，咁要入大陆数啦。 喂，你唔系锁咗国成年噶啦咩？ 所以我觉得未必系大陆人噶，但系跟住台湾人嘅作， 有一大佢系六倍啊，喺读书啊嗰啲仲入到台湾嘅， 之前有台湾 应该系嗰种人，应该系嗰种人 喺台湾住好多都系噶啦，而家台湾 对我哋嚟讲就冇咩分别嘅，因为香港系从来冇试过可以同步嘅，而一言咧就变成港台同步，咁啊都系迟咗少少上，可能会系咁啦。前提系我哋戏院开得翻先，虽然三月就应该开翻嘅， 理论上下个礼拜开翻，但 理论上 我想睇神奇女侠1984啊，我唔上咗啦，点解咁快？ 我觉得嗱，唔系我黑心，唔系我咒啊，但系以我嘅个人判断咧，你要准时下个礼拜开就有啲窄咯。 真系好啦， 仲有啦，仲有都系相类关嘅嘢啦。咁就虽然其实我哋之前讲咗好耐噶啦，即系书展就理论佢话延期，实际就系取消啦，因为延到下年七月，咪即系成个2020嘅取消咗咯。咁我嗰阵时已经讲咗好耐啦，动漫自己时肯取死时取消。咁啊呢个零速传播不愧系零速 ，CEO 嗰个零啊，而家先终于舍得话你听啊，我哋取消动漫节啦。我谂紧全世界都知噶咯。 你搞到我个先觉得意外啊！ 系咯，即系，虽然啦吓，虽然大家全世界都知你会取消，但系你个正式取消咁迟，而且仲要讲紧佢发嗰个公开出嚟嗰阵时啊，公布出嚟嘅前两个钟头，先话俾啲参展商听。我听我啲 friend， 我听我啲入去要工作人员嗰啲 staff 嗰啲喺度屌晒老母，我好 K1 就夹咗佢，喂你哋唔系早知咯嘛？即系我系早知，唔系话佢哋早就接到通知，系书展话取消的时候，你哋应该已经知动漫节都会取消噶啦。即系呢个，我谂唔会有人搏噶，唔会有得搏，唔会成噶。虽然佢咁样唔肯正式取消，咁啊的确系会搞嗰啲参展商嘅。咁啊，就又系代啲参展商去吊下佢老母啦吓。 咁嗱，大致上关于动漫嘅差唔多都讲晒啦。咁我唞一唞先啦，将成所有游戏嘅嘢全部 pack 一箱 pack 埋，下半段再讲。 好， 我休息一阵先。